爱吹牛的小花狗。从前有一只小花狗，它很爱吹牛。有一天，小花狗在山上正玩得起劲儿，忽然一只老狼朝它奔了过来，老狼嘴里还叼着一只兔子呢。小花狗见到了，吓得汪汪汪地大叫起来。那只老狼听到狗叫的声音，还当是猎狗跟着猎人来了，扔下兔子慌忙就逃。小花狗见老狼逃走了，连忙叼起老狼扔下的兔子朝山下跑去。一路上，小花狗心里想，嘿，我的运气倒不坏，捡了一只兔子。小花狗回到家里，它的朋友黄牛、白马、山羊看见它嘴里叼着一只兔子，觉得很奇怪。小花狗神气活现说，瞧我本事多大，在山上捉到了一只兔子。过了几天，小花狗又上山去玩，看见一个猎人举起猎枪朝天空砰地开了一枪，打中了一只老鹰。那只老鹰嗖地从天空掉下来，正巧落到了小花狗的跟前。小花狗心里想，嘿，好运气又来了，一只老鹰白白送上门来了。小花狗叼起老鹰回家去。黄牛、白马、山羊看见了，更觉得奇怪，小花狗也就更神气了，说，瞧我的本事多大，在天上捉了一只老鹰。哼，捉老鹰还不算稀奇，我还会打老虎呢。黄牛、白马、山羊听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作声。过了几天，小花狗又上山去玩，忽然树林里刮了一阵风，树叶子给吹得哗哗响，接着跳出了一只大老虎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小花狗吓得魂也飞了。小花狗飞快地逃，老虎飞快地追。小花狗逃呀逃，老虎追呀追。小花狗逃到了山崖边，朝下面一看，哎呦，很深很深，腿都发抖了。小花狗想，这下子再也逃不掉了，只好眼睛一闭，等老虎来吃吧。呼的一声，老虎朝小花狗猛扑了过来。谁知道老虎使的劲儿太大了，扑过了头，从山崖上掉了下去。小花狗给吓昏了，也跟着掉了下去。这座山很高很高，小花狗和老虎在半空中掉呀掉呀，一直往下掉。砰的一声，老虎摔死了，四脚朝天躺在地上。小花狗接着也掉了下来，扑的一声，只觉得软软的，摔得一点儿也不痛。小花狗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它正好掉在老虎的肚子上，一点儿也没有受伤。小花狗坐在老虎的肚子上，眨巴眨巴眼睛，心里想，嘿，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，我快把黄牛、白马、山羊叫来，让他们瞧瞧。小花狗回到家里，把黄牛、白马、山羊叫了来，对他们说，瞧我的本事多大，我说要打死一只老虎就打死了一只老虎。哼，过几天我再打一只狮子给你们瞧瞧。黄牛、白马、山羊听了小花狗的话，你看看我，摇摇头，我看看你，摇摇头，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小花狗会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又过了几天，小花狗在山上玩到天黑，正想回家去，忽然听到一声大吼，远远地奔来了一只大狮子，这下子真的没命了。小花狗吓得冷汗都出来了，转身就逃。 小花狗飞快地逃，大狮子飞快地追。小花狗逃呀逃，大狮子追呀追。扑通一声，小花狗掉到一个泥坑里去了，吓得大叫：救命呀，救命呀！大狮子追到泥坑边，对着小花狗呜呜叫：小花狗，我听说你本事很大很大，捉到了一只兔子，一只老鹰，后来又打死一只大老虎，你说还要打死我狮子是吗？小花狗一边哭一边说：不不不，那些都是我吹牛吹出来的，狮子饶了我吧。狮子把身子一抖，抖下一张狮子皮来。哦，原来狮子是白马装扮的。这时候黄牛和山羊也从树丛里走出来了，一起把小花狗从泥坑里救了上来。爱吹牛的小花狗呀，羞得低下了头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